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20:0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人是自带社交属性的动物，从远古时期的集合狩猎到现代社会的集体协作，我们在集体中找到自我认同。后来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情绪表达更为私有，情感交织成为日常。但城市这么大，你却总是觉得孤独。除了觥筹交错，我们还要真诚去爱。每晚19:30-20:00，博虎点秋香，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的7:32，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对，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合作直播平台啊，这个花椒直播，在花椒上面搜索活力982啊，就可以看到我们俩现在在直播间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和盛况了啊。 是的，那今天这个节目也是比较特殊，我们今天并没有邀请嘉宾， 对， 而是今天 这个熟知我们博虎的节目的各位啊，应该都知道每次节目呢我们都会请到一位这个长得又好看的啊，这个 又帅气的 又才的啊，又会唱歌又会跳舞的嘉宾。但是今天呢就发现只有我们的一个帅哥一个美女。开个玩笑啊，今天没有请嘉宾的原因呢是因为今天这个话题啊，我觉得真的应该跟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好好的聊一聊， 互动互动。 对，而且我希望就是今天的花椒平台上面就是观看我们节目的也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呢就是最近在这个朋友圈中的一则广告。其实说到广告呢并不允许在广播里边提啊，但是我们也不究竟去说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广告。 是的，是的， 因为它整个前面一段的铺垫才是人们所疯狂转发的内容，这些东西。对，在这儿呢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小的片段，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片段来重新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会让我们在朋友圈里面疯转。一起来看。 好， 好像打开了新世界。 妈，我问你啊，这个番茄炒蛋是先放番茄还是先放鸡蛋？ 宝贝啊，我跟你说啊，番茄炒蛋嘛最简单了，先把那个番茄洗干净，切成块。那个鸡蛋呢，打匀，里边放点盐啊，打匀。然后呢，锅子呢放点油，油一定要 七八分熟油。 哎，你说好吧。放进去了以后呢，再撩出来。 番茄就把它炒， 哎呀，番茄要炒出， 番茄 就 炒好 了。妈，你这发的什么东西啊？我听不清楚。你这，哎，你这不行。 My friend. Hello, guys. Oh my God, it's so good. It's really good. So good. Yeah. Always. That's good. So where are you from? I come from China. From China? Yeah. How many hours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China? Really? Almost 12. Oh, 12, yeah. Oh, hours. Yes. I forgot I was going to say something. What? Tomorrow night, 7 o'clock, we got a soccer game. Rematch. Okay, man. You want a revenge? You want a revenge? Okay, you got it. 收听收看到的这段视频呢，就是最近在这个朋友圈当中疯传的一段广告啊， 西红柿炒鸡蛋。 对，世界再大，大不过一盘番茄炒蛋。 对 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其实因为这段视频我已经看过两三遍了，每次看的时候都有新的感触跟感觉，而且每次看的时候都会鼻子一酸。 就是刚才我看的时候，大佐说：“你控制一下你自己啊！”我真的就是也是眼睛都是红了，就确实是每次一看到这个就会心里很难受，很想念自己的父母。 对，说说你看完之后的感觉吧。 我的感觉是吗？ 对。 我首先是觉得父母不容易，父母不容易，心疼孩子。但是我侧面的有一种感觉啊，就是当然是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相信很多网友也有这种想法。 嗯，什么想法？ 就是你这个孩子出国留学了，我觉得如果出国留学的情况下，你应该有一些自理的能力，就比如像这种做一些家常便饭，我觉得你应该在国内 家常菜的能力， 对、你应该是要学，就是应该是有的这个能力。而你这个大半夜吵醒你的爸妈，然后再问他们这个，你会不会有点不懂事儿？我是会有这种心理啊。 我是会，我相信应该有一部分的那个听众或观众朋友们 应该 有这种感觉， 应该大家都会有啊。这个我们再来重新回顾一下整个的这条广告带给我们的一种思考吧。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啊，一个广告能带给我们这么大的 对不一样的思考 和感受。因为我记得上一次带给我这么大冲击力的那个广告还是小雨 哦，小雨洗脚， 就是、妈妈洗脚， 对， 还是那个公益广告带给我们的这个冲击和感受。 对， 当然这个广告，我在具体看他的视频之前，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感受。我当看到这篇文章，就是他先出的视频，后来有很多的人发送推文啊，就是说这个留学生怎么不懂事啊，或者说这个番茄炒蛋怎么做呀，就是已经衍生到其他类别和区域上。 对，刚才我就有一种这样的观点。 对，我当时只看到了文字，没看到视频的情况下，我真的觉得啊，这个首先作为一个男生而言，不管是不是出国留学也好，在国内上学也好，已经生活了也好，或者还是在爸爸妈妈怀抱当中也好， 对，已经成年了。 对，以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角度上来讲，我认为应该来替父母来承担一些责任，应该就是拿咱们老话讲，人懂点事儿吧，成长一点，懂点事儿吧。所以连一个番茄炒蛋这样一个简单的菜， 最基础的菜， 对，不会做，然后还去麻烦你的爸爸妈妈呀，甚至连中国跟美国两个地方有12个小时的时差。 他在视频里说他知道，但是他当时没有意识到父母的那件事情，他只是着急给自己朋友们做饭， 对， 只顾着自己他们一起 happy。 所以我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文章，就是看到这个事件它爆发出来的这种影响力的时候，我完全单纯的想法就是说，这个男孩子在广告里边的这个男孩子啊，太不懂事了。 这跟我刚才的想法一样，是不是？ 他怎么可以这样大半夜的吵醒父母起来？当然你因为你的这种行为，或者说你想要聚会，你想要展现一下自己的实力和财力，不是财力，展现一下自己的实力跟做饭的技巧，对吧？ 对， 然后你去麻烦你的爸爸妈妈，这很正常， 对 吧？对啊，但是你在不顾及父母这个休息的情况下，完完全全的就把自己的想法凌驾于父母的想法之上， 对， 这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自私的表 现。对， 当然这是我最开始最直观的这种感受跟感 觉。是因为刚才我也是第一次看这个，就是完整的看完这个视频。 对，而且我觉得应该现在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其中也会 有 人， 也 有 一部分是第一次看。 对，也会有人是跟我一样的感受和感觉。 对对对， 就是我们现在什么事儿都能自己做了，怎么还会出现这种类似于妈宝男的这种 情况 出现， 对 吧？但是呢，一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啊，马上我的整个观点和观念就有了一个180度的转变，我完全就是站在父母那方了。因为有没有记得他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世界再大，不对。你的世界就是父母的世界，还是什么什么什么具体的话我忘记了，反正类似的意思，语义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父母之中，不对，你在父母的眼里边永远就是那个最庞大最巨大的世界。 对， 我作为父母而言，我完全可以放弃一切去 为了你付出 对吧，是这样的感觉。而且这个广告呢，怎么说，它整个的围绕的这个内容跟 它其实和现在社会是有一定关联的。你看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就是90后，这些都是独生子女嘛。我觉得就是在生活的上面的小细节呀，父母应该都惯着。你像刚才看那个男主应该也是蛮年轻的，也和咱们应该差不多大吧。 对，而且他最开始第一个镜头就是出国留学的第八天。 对，出国留学的第八天， 刚刚出国留学。 对，而且我觉得他是应该是和一些同学聚会吧，他肯定是想赶紧融入这个环境。其实他的想法是好的，做一个番茄炒蛋，这是中国就再正常不过的一个家常菜了，也确实很好吃啊。 没错， 做好了真的很好吃。而且番茄炒蛋这道菜其实是每一家做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都是妈妈的味道。对不对？ 家的味道。 对，家的味道，就是自己家里的味道。所以他向妈妈求助，所以我觉得也映射出了现在一个社会的问题，就是孩子现在太过于依赖家长，而且家长还全盘的接受。 不让他，就是想让他独立，但是又不敢让他独立，有这种情况，你有没有觉得吗？ 就是既想觉得自己的孩子长大了啊，应该放手出去自己拼一拼闯一闯 了。对，但是一旦他真的离你远了之后，你还是会把他当小孩儿。 那肯定的呀，这个绝对是有这种想法的，因为父母在父母的眼里边，我们永远都是小孩。 是的，是的。 就不管你现在处在一个什么身份，或者是你现在已经当了父亲母亲也好，你在老人家眼里边，你也永远都是小孩，你也就是永远什么事儿都做不好。 嗯， 就是在他眼睛里，这个确实是实实在在的。而且这个广告一出现之后啊，也引来了很多网友的吐槽啊，就是包括我们俩刚刚也算 是吐槽了一下， 对，小吐了一下啊。但是在看回来之后，又是觉得父母的爱实在是太伟大 了。对，就是转回来，他这个整个视频的一个主题呢，也就是让我们要多孝敬父母，要多为父母考虑。 对，也有很多网友朋友们说啊，你就比如说这个连个番茄炒蛋都不会，还留什么学？大半夜的把爸妈吵醒，也是实在 太 讨厌 了。 对，如果不会的话，搜索引擎上家常菜的教学有的是。然后还有说这个只知道请教父母，生活自理能力也太差了点吧？这些都是 吐槽的一些话。 对，都是针对这个男主角啊，他的这种做法的一些想法。 是， 其实也挺直接的。 不过我觉得其实很触泪点的就是最后一句话嘛，是想留在你身边，更想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对吧？就是想留在父母身边，但是又想出去闯一番天地。 对，大概天底下的父母都太懂事儿。 对， 大概天底下的父母都太懂事了，太为儿女考虑了，就 是 想让你回家啊。一方面父母又想让你回家， 对， 怕你在外边奔波， 对 啊，这个然后又怕你工作那边太忙没有办法回家， 对， 一回到家之后就没法再全心全力的工作了， 对 啊，或者是又想见到你，然后嘴上说着这个回不回来都没有关系。其实怎么说呢，作为年轻人的角度上来讲，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想法啊。这个当我的父母，当我爸爸妈妈给我发微信或者是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是甭管再累，就是再不想说话，或者是已经瘫在那儿了，或者是自己正在干一些什么事儿之后，会马上放下，然后去跟我的父母去讲今天做了些什么呀，或者是去陪他们聊聊天啊，这说说话之类的。我 是你 是 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我和大佐性格可能不太一样。我是如果真的遇见一些很烦心的事情，我会尽量的去躲避一下我的父母。就是我不想把我这些坏情绪传播给他们。当然我说的躲避不是消失哈，就是会告诉他啊，我很好，怎么怎么样。然后当然他们应该也目前不会有什么事情，就是家里不会发生什么大事情。对，所以我应该挺放心他们的。但是如果我真的有坏情绪，我是不会跟他们宣泄的，就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不会的。我是这样子的。 明白了啊，这个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啊，就是当你的爸妈需要你的时候， 对， 不能这么说，需要你的时候这个太严重了，就是他们去想跟你沟通想跟你聊天的时候，然后当你特别累呀，特别心烦的时候，你会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状态去对待这件事儿？ 对，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98魔力工厂啊，这个点击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 对 啊，然后通过这个弹幕留言跟我们进行互动， 没错，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 对， 在上面搜索活力98，也可以通过弹幕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啊，来说一说这个自己关于跟父母之间的一些事情。对，而且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啊，我今儿中午还特地点了一份西红柿炒鸡蛋 啊。好吃吗？ 不好吃 是吧？我觉得我妈做的可好吃了，但我妈从来不放糖。就是我觉得我为什么刚才说，我说西红柿炒鸡蛋这个菜呢，每家做每家的味道都不一样，就是那是就是每个人家的那种记忆。 对，没错。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我中午特地吃了一顿西红柿炒鸡蛋之后，我还在这个搜索引擎上搜索了一下西红柿炒鸡蛋之后，至少能出来有600万个有关的搜索项。 对对对， 而且排在第一位的完全跟这个广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是，有的人说这个西红柿炒鸡蛋是先放蛋还是先放西红柿呢， 基本上都是这种类型的话题的讨论。 然后西红柿炒鸡蛋的做法呀， 这样，嗯， 对，而且还有的网友表示啊，在看完这个广告之后啊，再加上自己这种日常的生活和记忆之后，他们就是有的人会觉得这个，你比如说西红柿炒鸡蛋这种做饭的事儿，这种做家常饭的事儿，只有请教妈妈， 对， 才会自己做出那种跟在家之前那种味道一样的味道 啊。好，那这里我要吐槽一下我妈。我妈真的是，我妈其实做饭还可以，但我觉得她没有我爸做饭好吃。 嗯， 就是而且甚至我觉得我妈的这个做饭她是要看心情的。 为什么？ 完全就是她心情好的时候做的还不错了，她心情不好的时候盐都能给你不放。这种情况，妈妈你听见了吗？以后不要这样子了。要不然以后我西红柿炒鸡蛋我可不要请教你，我要请教我的爹地。 直播节目里现场吐槽妈妈，你也是够可以的啊。但其实这样的经历我也是真的有那么一两回。 嗯， 因为现在也自己一个人在北京嘛，然后就特别想吃我妈做那个咸菜。 嗯， 然后我就买来之后我就问 她，你自己腌是吗？ 对，我就问她怎么做，然后她就给我特别特别详细，然后又因为那个咸菜做法特别简单，他就能把五分钟说完的话给我折合成了半个小时的话语量来给我解释这个菜你应该先怎么放啊，应该先放这个土豆还是应该先放芹菜啊，这种 小细节，小小细节都跟你说了。 对，而且之前还认识一个挺不错的朋友，他就跟我说，在北京这么多年了，然后一直就想吃家里边的那种味道。然后他那天自己做了一份，因为东北菜嘛，做了一份土豆炖豆角。 土豆炖豆角，哎，好吃。 然后对，然后他一连着吃了两天，我天，给我馋的。 啊，自己做呀？ 对。 哎呀。东北这土豆炖豆角真的是 扯远了，扯远了。 希望大家以后去东北玩啊！ 扯远了，扯远了。咱们今天说的是这个 番茄炒蛋， 西红柿炒鸡蛋这则广告啊，引申出来的很多的社会的现象和问题，还有我们年轻人现在到底是怎么想的？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这个网友朋友们的想法啊。 对， 这还有一个朋友说，这个今天朋友圈被一条“世界再大，大不过一盘番茄炒鸡蛋”给刷屏了啊！突然想到爸妈真的是这样的。我刚到法国那会儿做的西兰花都是黑的， 哎呦我的妈呀，这是放什么了？ 然后经常做饭的时候呢，就跟我妈开视频，我妈妈呢也耐心教我说时差有7个小时，晚上没回家呢，我爸就一直在手机那边等着我，我一发微信呢，我爸爸就立刻回啊，这样就能安心的睡觉了。有的时候呢，我忙的忘了跟我妈视频聊天，在这儿呢，晚上9点多再拨回去，我妈都会跟我视频很久，还骗我说自己一觉就睡醒了，一点也不困。 嗯， 真的是啊， 所以 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真的是太伟大了。 嗯， 所以尤其是到这个年龄，你看我和大佐现在也都是面临着毕业找工作这一期间，所以哎，其实你要说想回家，还是挺想回家的，能陪父母。 嗯， 但是又一想想到很多事情，父母就是觉得哎，你不用管我，你去闯你的。 对，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想法跟事实之间是很存在矛盾的。 对对对， 你就比如说，这就刚刚还是提到的那些话，既想让你回家，又怕你在路上颠簸， 对 对吧？既想见到你，嘴里边又说着哎， 你不用管，你赶紧忙你的。 但是呢，作为孩子，作为那个子女而言啊，这个之前我爸爸就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叫三十年前看父敬子，三十年后看子敬父，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前30年的时候，怎么对待你这个孩子，就是怎么对待我，都是你爸爸给你的光环照顾的他，因为他的原因才能这么照顾你， 对你才能这样。 对，在30年后，只有因为你的原因，你的光环，才能去多么多么去关怀你的爸爸。 对， 是这样的感觉， 才能让你爸享受到一些享受的东西。 对，所以这个可能有的时候是跟我们的思想跟现实是会有冲突的，这个也看大家去怎么考虑，去怎么选择。但是在这儿呢，还是要，哎，还是那句老话，多回家陪陪父母。 对，常回家看看。同时，今天也是周末，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在休假的状态。就是没事给爸妈打个电话， 对， 唠一唠嗑，唠一两个小时。我跟你说，父母真的是太想你们。我跟你说，昨天也有一个就是朋友，他。 他可能就是把那个朋友圈不小心把他爸屏蔽了、 啊、 没有把他妈屏蔽、 啊、 他爸伤心了、啊、那小心脏就说你闺女你到底想干啥，你咋只屏蔽我不屏蔽你妈呢？ 对，可能我们的父母啊就会因为这样种种的小事儿啊、 就是、 他就会 就是人越到老越像小孩，老小孩老小孩，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在这儿呢、嗯、也是要这个跟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说一声啊、 嗯、 现在还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 是的、 哎、不妨一会儿等节目结束之后啊，拿起你的电话，打开你的微信，打到父母那一栏啊，你们三在群聊之中，或者给爸爸妈妈 打 一个电话， 嗯， 对，让他们知道你在外地，在远方过的一切都好，让他们放心。 对，在想他们。 对，说一句晚安、嗯、，OK 了。 对， 好了，这个今天的播湖点秋香就到这里了。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请各位持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咱们明儿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拜拜，周末愉快， 拜拜。